起，没压力，自在做我自己。第一次感受这种爱的决心，只想要，只想要和你一起。I wanna be with you， 爱你好幸福，想要和你建造一个爱的小。想要和你建造一个爱的小